唔好去其他地方。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闪右避，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前方揾惊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喺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一分，今日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70%。天文台预计今日晚间就大部分时间多云，但是听日开始一直去到星期五都是大致天晴和炎热的。听日就是22到28度，去到星期五就最高气温去到30度，又热返。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在西太平洋的超强台风，有个超强台风叫做舒力基，咁佢已经减弱成为一个强台风。咁大家会关心会唔会影响香港呢？四月打风会唔会呢？咁根据各个气象台嘅预测，包括天文台嘅路径嘅预测啦，咁呢一个强台风呢就会即係喺菲律宾嘅东面呢掠过，跟住就会好大机会呢就会掉头出返去太平洋㗎啦。咁睇个路径呢就接近香港800公里範圍咧，個機會都係低嘅。咁不過咧，嗱呢個超強颱風咧，雖然話減弱咗啦，仍然係強颱風。咁前兩日咧，佢係超強颱風風力嘅時候咧，係60年嚟啦，有記錄，即係60年嚟嘅記錄以嚟啦，四月最強嘅一個颱風嚟噶。咁講多次，咁呢個颱風咧，照計就唔會影響香港嘅。好啦，咁我哋睇翻香港，我哋呢個鐘頭傾下就係、是。公務員宣誓計劃啊，咁啊，而家有可能咧，就係根據政府講法咧，就會除咗公務員要宣誓之後咧，亦都係吹到咧係非公務員啦，合約條款聘用嘅政府僱員咧都要宣誓嘅。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話啦，咁會喺下月公布涵蓋範圍。嗱，咁而家嘅講法就係、是、之前就係講緊公務員要宣誓啦。咁政府仲有好多非公務員嘅合約嘅員工嘅，咁係大概20年鬆啲前開始啦，就因為咧要彈性啲啦，同埋有好多工種咧，未必一定要公務員去即係請一個公務員做啦，咁都係合約嘅員工啦，有時係短期啦，咁而個待遇咧就同公務員差唔多嘅，咁而家政府就話咧係會將宣誓嘅要求係伸延到呢一批嘅非公務員，仲有嘅就係、是。退休之後再獲聘用的僱員亦都是要宣誓。咁而家嘅講法咧，就係呢個涵蓋嘅範圍咧係 不包括医管局、社福机构、学校同埋政府资助机构嘅。咁个原因可能好多啦，因为有关呢啲教育啊、医疗等等嘅资助机构咧，因为佢啲钱嘅来源除咗政府之外，亦都有其他嘅来源啦。咁而严格嚟讲，佢哋请嘅雇员亦都唔算系政府雇员。咁但系政府都提过，咁有可能睇下会唔会发啲指引啊？咁呢啲就系迟一步啦。咁嗱，之前咧公務員要宣誓啦，咁有129個人咧係選擇不理會啦，或者拒絕簽好佢啦，或者係即係冇簽好佢交翻話要擁護基本法同效忠嗰個中國香港特區嗰個聲明啊。咁當中咧，呢129人之中咧，有25個已經係辭職。或者是即将离任的了。咁而家剩返落嚟仲有好多问题啦，就係刚才讲到嘅，就係继续延伸落去仲有边啲人要宣誓呢。咁另外嘅就係嗰啲被停职或者已经係辞咗职㗎啦嗰啲公务员，咁佢仲有冇长俸呢？应该有冇一啲乜嘢嘅后续嘅处理呢？咁另外啦，亦都有公务员团体提出，就係在而家呢個風氣裏邊咧，公務員內部就出現好多即係篤背脊嘅一啲情況啦，有好多互相之間即係公務員之間嘅投訴啦，咁似乎呢啲個案亦都係增加緊嘅。好啦，咁大家聽緊嘅朋友，對於而家公務員宣誓要延伸到邊度咧？點樣做法咧？有意見請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4月20日，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的特首林郑月娥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西方媒体和外国政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批评，目的是围堵中国。 后来我就发觉他们是有根本的偏见啊，他们是有一个另外的目的的。所以无论香港你怎么反驳怎么说明，都很难改变他们的看法。那他们的目的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要围堵中国啊。 朝早九点，立法会继续审议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主席廖长江建议资审会加入最少三名社会人士。 资审会的组成呢，如果增加三名，最少三名社會人士，我覺得比較理想的，請你回去考慮一下。個審委會組成之後呢，會不會是拿去這個中央政府的備案，因為始終都是一個基本法衍生的一個委員會。 下午一點，一名26歲女子早前承認串謀煽惑他人縱火以及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兩項控罪，案情涉及他管理的 Telegram 群组列出燃烧弹的制造方法和公开多名人士的个人资料，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三年。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戴子斌， 这宗案件是首次针对着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渠道的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检控和定罪，证明了这个互联网的世界并不是无法可依的。 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宗是输入个案，4宗本地个案，1宗有待分类。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早前政府就已經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啦，咁好多人已經宣誓曬噶啦。咁而家跟住落嚟嘅問題就係宣誓要延伸，延伸到去邊位呢？延伸到去啲乜嘢職級呢？另外嘅政府資助嘅一啲機構，包括學校啊、社福機構，又係咪要宣誓呢？而家喺公務員內部又造成一啲乜嘢嘅情況呢？喺電話裏面呢，就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廷。梁酬廷你好。 系好，你好。 系啊，咁政府就话会将即系准备延伸到一啲非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嘅政府雇员啦。你觉得呢方面影响会系点样样啊？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延伸到去合约工都要宣誓嘅话咧，就我惊会引嚟就系话冇乜人会想入嚟做临时工咯。因为通常咧临时工嗰个设定咧都系因为 短時間裏面你係缺乏咗某一啲專業嘅人才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市面上係急需要服務而係又缺少人手嘅人咧，去提供一啲啊臨時嘅過渡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俾多啲關卡落去嗰陣時候咧，如果你俾啲出邊嗰啲僱員咧覺得喂，哇好複雜啫，係嘛？我嚟做一個臨時工都要嚇、啊、遵守，又要宣誓。咁但係唔好忘記一樣嘢咧，因為你做咗宣誓之後咧，你嗰個責任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呢個係刑事責任嚟嘅。如果你違反你嗰、那個即係刑事嘅責任嘅話，你可能會坐監。即係打工打到坐監就大家唔想啦，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即係我覺得政府即係要即係。諗下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太過短期嗰啲，你幾個月或者係三個月啊、六個月嗰啲，係咪都會要去宣誓呢？係咪？即係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有相確嘅地方啦。如果你話長期都係聘用嘅，係咪？咁我呢啲就冇得講啦。如果你長期都係嚇、啊、用合約形式去請，係冇長工嘅嗰、那個職位，咁呢個就另類啦。 咁你覺得點樣分呢？點樣叫長工？點樣叫短期聘用呢？那個年期月份應該係幾多先至要宣誓會好啲啊？ 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係嘛，你個合約只係得一年嘅話咧，我覺得呢啲就唔好搞佢哋啦，係咪？如果你係一年以上嗰啲嚟講咧，我覺得你仲有啊理據，因為你嗰、那個嗰、那個合約係會係長，同埋咧呢啲合約有可能咧就係連貫性嘅，即係佢簽完一年之後，跟住又簽一年咁樣嘅，係嘛？即係而家你有連貫性嗰啲啊，當然係佢係需要做呢一樣嘢啦。但如果唔係連貫性嘅，好短期嘅，咁你叫佢做啲嘢，我哋事實上我哋怕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呢啲咁嘅臨時工，你係舒緩唔到啊，請唔到人嚟，舒緩唔到個工作壓力嘅，係咪？有啲嘢特別係需要做嘅。我舉個例子，你好似而家係嘛，喺嗰啲即係打針嗰啲站咁樣係咪？你係需要一批臨時嘅員工去幫你去做嚇呢啲臨時嘅職位。咁呢啲係好短暫嘅啫嘛，係嘛？咁你叫佢嚇、啊、即係宣誓，其實對佢對宣誓嚟講，即係我相信係冇乜意義咯，因為佢嚟做嗰啲閒散嘅嘢，一下爛嘢係嘛？ 但係我諗會唔會政府咁諗呢？因為嗱，呢啲合約員工呢，其實嗰個待遇最少嗰個薪水呢，同公務員都唔會爭得太遠㗎嘛。咁可能係咪政府都諗，喂，我唔驚冇人做喎，人工高㗎喎，係咪呢？ 我覺得就唔係呢樣嘢囉。即係如果你請得呢啲臨時工嘅話，其實你所謂嘅人工高唔會高得去邊啊？而家呢個咁嘅經濟環境。系咪？咁當然之啦，即係話一般人都係騎牛揾馬嘅，即係話我做住臨時工，希望吸收到經驗，我可以嚇將來有優先嘅去嚇、啊、去考翻呢份工，即係嗰種心態嘅啫。即係人工我。唔系好大嘅分别咯。 嗱，你刚才讲到即系嗱，公务员宣誓咗之后咧，其实宣誓亦都代表多一个责任啦，甚至可能会负上刑事责任啦。咁会唔会令到即系你而家见到都好多员工、好多公务员都宣誓咗一段时间，见到啲咩现象出现咧？会唔会好多人即系讲嘢都会冇以前咁放咧？ 呢、這个就肯定噶啦，即系而家呢个情况，你宣誓咗之后，你自己要约束自己嗰、那个即系现。個言行啦，因為講得好清楚就係，如果你嘅言行嚟講咧，係同政府嘅政策相違背嗰陣時候，你就要嚇即係接受呢個懲處噶啦。呢、這個政府係講得好清楚，我相信佢都唔會話嚇即係講下就算嗰只咯。 咁對於即係實際上，你覺得即係公務員而家係咪喺好多一啲社交媒體上啊，喺平時飲茶食飯上都係講嘢係小心咗嘅？ 一定。即系而家嗱，即系我哋好实在讲啦，即系我哋作为工会，我哋有阵就开一啲即系新人嘅入职班，我哋而家嗰个即系讲，我哋都有一个取态喺度，就系、是、话我哋第一样嘢，我哋讲俾新同志听，你而家今时今日你做嗰阵时候咧，系嘛，你一定要小心自己嗰、那个吓、即系言论啦。同對政府嗰、那個措施特別敏感嘅嘢就少講啦，你真係要堅持翻呢樣嘢，就係話保持呢個政治中立，係嘛？政治嘢 由你入嚟做嗰日开始与你无关噶啦。 咁喺公余时间咧，你哋系咪都建议啲公务员即系、就是、公余时间放咗工喺网络上都唔好讲咁多嘢，定系点啊？ 啊，我哋直情系咁同佢讲啊，我就我哋情话劝喻佢哋啦吓，我哋情话俾你听，你吓、啊、最好你重新整理过你嗰个 Facebook 啊，或者系一啲吓、啊、公开平台嘅嘢、嗯，因为你今时今日已经系公务员啦，系嘛？呢啲系唔适合你去玩嘅嘢嚟噶啦，系咪？嗯，咁喺呢度嚟讲呢，因为大家要留意一样嘢，係咪由于有人唔妥你嘅佢、啊、利用呢啲咁嘅平台呢去截图啊，去曲你嘅嘢啊，去督你灰嗰阵时候呢，你就唔死都喺身上，係咪？咁、嗯、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呢，即係大家要好小心囉、 啊。你见到系咪啲有关即公务员互相之间投诉嗰啲数字系升緊啊？ 我呢、這个不嬲都有嘅，我话俾你听啦，督灰系一个喺即系公务员里边嚟讲咧，过去嚟讲都系一种好似文化咁上下嘅。以前出现嘅时期比较多咧，就系话当你开呢个 promotion board 嗰阵时候咧，就好多鬼信就会嚟噶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呢啲系互督呢样嘢。 但系宣誓之后咧，有咩唔同咗？ 宣誓咗一样，而家宣誓之后系嗰个情况都系一样冇改善噶，系、 嗯、 咪？都系咁多噶啦、嗯。主要原因就系话。即系你多咗一样嘢俾人去督咁解啫嘛，系咪、 嗯？ 你点知道你身边嘅朋友系敌人一个朋友嚟啫？我都唔知道，系嘛？咁、嗯、你因为即系你有乜嘢俾人吓讲咗，俾人执住嘅话，你就吓、啊、就一即系吓即系难搞啦、啊。总之就系咪？ 咁、 啊、俾人督咧，就拎个 做一个 investigation 喺两三个月，你两三个月里边你都担惊受怕啦，你都唔知道将来会面对啲乜嘢嘅，系咪？ 嗯。即系整体嚟讲，对士气嘅影响都似乎系多咗好多，系嘛？ 吓、啊，即系我都希望呢啲咁嘅吓日子快啲过去啦。即系希望，即系大家真系我系服务吓、啊、市民，系服务于政府嘅。我只即系我哋翻工啫，我即系做好份工就算啦，系嘛？即系我希望快啲回复翻正常啦。 点样会回复正常啦？我见到有议员就提出，而家就系觉得签咗都未够啊，宣誓咗未够，要设立一个恒常嘅监察机制，睇住大家有冇阳奉阴违。 即系如果你去到咁辣嘅话，我相信呢、這、一个即系、就是、政府要三思咯，系咪要做到咁样咯？你十八万嗰、那个吓，即、啊、系、就是、个员工系嘛，长期要受到呢啲咁嘅威胁嚟去工作嘅。系嘛？呢、這个适唔适当咧？我谂作为一个政府，我相信即系未必会吓，即、啊、系、就是、会执行呢样嘢啩？系嘛？自己都要谂下啦。一班伙计即系开开心心开工啦，又话系成日担惊受怕开工咧。 嗱，咁而家咧有百几个公务员就冇宣誓啦，咁啊，即系会离职噶啦，或者放紧假。咁而家亦都有人讲紧咧，就系喂要点样系即系后续去惩处啊，或者处理佢？你觉得呢一啲离咗职嘅公务员，佢系咪会继续攞长俸啊？定系点样样咧？以后再申请做公务员职位，系咪唔做得啊？咁咧？ 其实咧，嗱，即系呢啲呢百几位嘅公务员嚟讲咧，即系其实佢即系唔签。佢一早已经知道个后果会系点样嘅，局长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你唔签嘅话，你一定系要离开政府嘅。只不过离开政府吓、啊，用咩形式去离开咁解啫嘛。来来去得两个方案，一系就系 force retirement， 即系逼令你退休；一个咧就系 termination， 即系终止你嘅即系炒友啦。系、 嗯、 咪？咁我相信咧呢百几个同事嚟讲咧，佢事实上就系睇下你用咩吓、啊、方案嚟去惩处我咯。而且呢啲同事嚟讲，我相信咧，大部分嚟讲咧，都系即系唔系一啲旧人喺，唔系旧人嚟嘅。如果你旧人嘅话咧，通常咧你辞职都要三个月啦，同埋一啲嘅程序上啦，同埋咧你嗰、那个benefit 啊，即系嗰、那个即系以前做落嗰啲吓，即系点咧嗰个即系嗰啲福利啊，系、咪退休后啊，系点去处理咧？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即系。好舊嗰批嚟講咧，已經係進入咗退休嘅高峰期啦、 嗯。 我諗相信都好少人去即係用咁嘅方法嘅。我相信咧，呢啲方法多數嚟自咧都係一啲即係新入職唔夠十年嘅同事。 好，好，唔該曬你。 公積金制度嚟噶，攞得翻嘅， 攞得翻嘅嗰啲就好。唔該曬梁秋婷，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各位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鄭先生啊，鄭先生， 請講。係你好，係。 咁其實我想講咧，其實政府公務員嘅合約員工咧都分幾種嘅， 嗯， 有啲就直接聘用嘅臨時員工， 嗯， 有啲係叫非直接聘用嘅臨時員工。其實呢兩種咧，我都以前都做過嘅， 嗯， 咁好啦，非直接聘用嘅臨時員工，譬如例如啲乜嘢咧？如果最簡單啲嚟講，好似啲掃街啊、啲清潔工嗰啲，屬於非聘用、非直接聘用嘅， 係。 咁其實好多嗰啲技術嘅員工咧。我哋以前嗰啲咧，譬如做嗰啲工程嗰啲咧，都係有嘅。 而家嗰啲就睇嚟未包住，嗰啲就即係屬於一啲服務供應者啊嘛嚇。 咁你即係變咗喺政府入邊嗰做咗一個、一單工程，變咗其中一部分嘅合約員工咧係唔需要宣誓。嗰、啲直接聘用嗰啲合約員工又要宣誓，但係佢哋嘅待遇一樣嘅。 嗯， 冇乜分別嘅，其實今日冇分別嘅。是只不過 MPF 入代係計算喺政府嗰度啊，定係計算喺嗰、個代理人嗰度嘅啫喎。其實兩者嘅待遇啊一模一樣嘅喎。咁好啦，跟住如果政府嘅理據就話啊，你知我人工嘅，咁所以咧你需要去宣誓。 阿鄭生唔好意思，我哋要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系输入病例，4宗本地感染，1宗福建来港个案，有待分类属输入抑或本地感染。新增本地个案中，一名患者系居于荃湾丽城花园喺沙咀道上班嘅57岁女子。另一名患者是經回港而返港，住在荃灣青山道新青大廈的人士，患者曾經在如心酒店做執房工作，工作人員及經病人執房的住客要檢疫。另一名確診者是住在大圍美田村美田樓的42歲男子，在聯福道30號地盤工作，地盤要停工，工人要強制檢測。一名印佣亦都確診，他曾經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檢疫，之後入住在油塘村翁麗樓僱主的住所。至於一宗未分類個案，56歲患者由福建坐高鐵經深圳灣來港，其後在荃灣芙蓉大廈劏房家居隔離。3宗輸入個案，其中一人由菲律賓來港，帶有 N501Y 變異病毒株。5歲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生父及继母早前被裁定谋杀罪成，高等法院依例判处两人终身监禁。至于女童继外婆涉及的两项残暴对待儿童罪，早前罪成，判监5年。法官判刑时指出，痛苦事件持续5个月，两名儿童被针对及极度残暴对待，留有非常严重及大范围伤势。法官批评两人的父母及继母刻意向校方隐瞒子女伤势，亦都没有带他们看医生，动机自私，逃避因做错事引致的法律后果。法官指出，女童曾经被藤条、衣架等袭击，头部多次被打，膊头和膝盖伤口溃疡，高飞飞可能是导致女童头部伤势的原因。至於繼外婆，法官認為她基於自私，沒有做應做的事，如果她並沒有忽略照顧，或可避免女童悲慘死亡。手機應用程式 Telegram 一個頻道的26歲女管理員，承認串謀煽惑他人縱火及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兩項控罪，被判監禁3年。法庭認為被告有權修改或刪除信息，但容許信息發布，考慮到沒有證據顯示是由被告主動發布，他的背景及開審前認罪等因素將量刑下調。警方說今次是首宗針對網絡渠道管理人員的定罪，證明互聯網世界並非無法可依。對於日本傳媒報導與中國軍方相關的一個黑客組織對日本發動近200次網絡襲擊，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反駁說，中方一貫強調網絡空間虛擬性強，

其實我講開啊，我以前我做開工程嘅，咁其實工程咧，咁合約員，咁其喺政府入邊做嘢有三樣，一個真係政府公務員，一啲叫非公務員合約，非公務員合約其實就分開兩個兩類嘅，一類我哋叫 direct contract， 就係政府直接聘任嘅非 兩種有咩問，即係嗱，結果有咩嗱？ 非係啦，咁其實咧兩者咩分別咧？其實問翻財政預算啦，其實當年咧我哋咧做開咧就係非公務員合約，就不嬲尾做開就撥咗過去咧就是agency contract 叫代理人合約，咁嗰陣時講咧啊，由於啊財政預算案要將我哋嗰啲個 payroll 咧就撥咗落去嗰邊個 account 嗰度，就減少個 MPF 個比例嘅啫，即係嗰個比重嘅啫，即係其實玩緊數字遊戲，即係政府啊。 咁嗱，到而家嗱，以後就可能係一啲即係正式嗰啲合約員工就可能要宣誓啦，其他嗰啲唔使住嘅，暫時講法。咁有咩問題咧？ 咁咪見咗咪咩咯？有即係其實嗰類嘢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嗰啲都係公務，都係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嚟嘅。咁其實大家嗰個做嘅待遇啊、工種一模，完全一模。 即係你覺得唔公平定係點啊？ 係一來係唔公平。第二咧就同埋個影響好大，其實而家單工程咧，嗰啲所謂嘅嗰啲合約員工咧，係佔成單工程嘅起碼一半以上嘅。 即係你驚會請唔到人啊？係點啊？ 根本冇啦，根本一來請唔到人啦。第二，我哋其實佢名不正言不順，講到明係非公務員合約啊嘛。即係就算咧係直接聘用或者非直接聘用嘅臨時工，都叫做非公務員合約啊嘛。系都系非公務員，點解我要宣誓先？咁如果你話非公務員宣誓，咁而家攞係咪要引申話啊？從點佢個原因話啊？你受政府嘅人工嗰啲錢，你就要俾啦。哦，咁其他啲食緊長糧嗰啲每個月食緊長糧嗰啲，係咪又係要俾咧？又 好多謝鄭生嘅意見啦。簡單嚟講就係名不正言不順啦，都講到明係非公務員合約，咁點解又要即係公務員宣誓有關呢啲人士咧？好，高女士喺電話裏邊啊，高女士點睇咧？ 主持你好， 你好， 係啦，我點睇咧？我覺得嗱，公務員宣誓咧就係理所當然噶啦。咁你個言行舉止啊都要有規管噶，係咪先？咁一早都講咗，公務員嘅係政治中立噶啦。你作為公務員係政府嘅骨幹嚟噶嘛，係主力嚟噶嘛。咁你效忠職守都係社會對你嘅期望同埋要求啦。但我就覺得政府，因為我聽到好似話非公務員都好似考慮，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就有少少。 佢講緊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嗰啲政府雇员就下个月会包埋落去嘅。 系啦，我就系觉得，如果你话系高层嘅，能够决策得到嘅，呢啲要宣誓咧就啱嘅。但系你话如果系比较低级嘅普通嘅文员，但系佢都系非公务员合约噶嘛，咁呢一啲系咪即系政府系咪应该考虑下？个面就变咗。广到咩咁啦？你好似鱼翁杀网咁一杀。 咁但系有讲法就系话，咁佢哋都系收政府嘅人工啊嘛，咁佢哋都系服务政府一样宣誓啫，个工种冇分别啊嘛。 唔系，你系好多人都收政府钱噶嘛，系咪先？好似你社福界嗰啲，佢系一匹过拨落去，咁呢啲都系政府嘅钱啊嘛。咁系咪全部都系咧？我个人觉得下嘅意见就系话，你系决策嘅高层嘅。你是要效忠政府就啱， 明白好。 但是如果你话即系普普通通嘅文员啦，普普通通做嘢嘅话咧，咁我觉得就系即系宣唔宣誓佢都系咁做噶啦。 好啊，多谢高女士啊，高女士就话即系嗰啲即系好多人都收紧政府钱，出紧政府粮啦。不过即系其实亦都有啲讲法就系话呢个世界冇政府钱呢件事嘅，啲钱都系即系市民嘅钱，市民啲税收翻嚟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伟强，亦都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啊。你好，郭伟强。 你好，嘉伦。 系啊，你开完会啦，咁见到即系有关公务员宣誓嘅呢件事，仲有好多嘅延伸，有好多事情仲要做落去啦。有啲咩你觉得最急切嘅？ 我谂最急切啊，其实我谂最急切系我哋政府点样提升嗰个管治效能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职级都要投入喺当中，因为。大家都感受好深，就係、是、過去因為太多內耗同埋政治爭拗呢，其實嗰、那個施政成效呢或者個效率呢係低嘅，即係低咗嘅。 咁我哋點樣提翻高同埋去解決香港嘅社會問題咧？我覺得呢個係迫切嘅。 咁但 係 如果話宣誓嗰方面咧，即係我講緊宣誓嗰方面 嚇， 係因為宣誓嗰方面你講到管治效能咧，剛才有啲聽眾就會覺得，咦驚唔驚？即係好難請人啊，或者即係個公務員隊伍工作嗰啲人咧唔係咁穩定，就影響埋個管治效能咧嚇。 OK， 呢個就反而唔需要太擔心，因為簽咗聲明之後，其實政府都一路有招聘啦。其實每次招聘都係申請嘅人多過有即係被應徵嘅職位嘅，即係其實都係超額嘅。咁所以呢個就唔需要太擔心。咁另外就當然宣咗誓之後，其實咁樣文件都睇到啦。其實真係因為拒絕宣誓嘅都係得百幾個啦，其實比例相對少嘅。咁其實相對個穩定性反而因為咁而提升翻，即係話講清講楚啦，即係政治中立係要守，但係同樣係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咁呢一個咧都係要包括在內嘅話咧，就大家清清楚楚，即係唔能夠容許一啲就話入到嚟可能佢有其他想法，可能會唔會因為有某啲想法而拖慢咗啲工作？我覺得呢個反而可以避免。 有啲議員就認為要建立一個即係長期嘅監察機制，就監察嗰啲簽咗嘅人有冇陽奉陰違。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 我認為係需要嘅，因為政府嘅表現其實係關係到所有市民大眾嘅福祉嘅。咁所以政府嘅各级公务员嗰个表现系应该系受公众监察嘅， 但点样做咧？即系譬如呢个机制具体可以点做？ 我谂即系不存在就系话宣咗誓或者签咗声明就一了百了，绝对唔系。都系要有恒常监察。咁当然局长就佢可能未有深思熟虑啦，或者未喺决策局里边谂过啦，所以佢个说法就各个部门嘅主管，可能佢讲紧处长啊，或者管人事嘅常备啊，就会去担当呢个角色，就睇下佢嘅公务员团队有冇违反啊，签咗声明之后有冇违反声明啊，咁由佢哋去做监管。 即系你觉得系各个政府部门或者个局自己做翻系嘛？ 呢個是局長的說法，但是我自己就認為其實最好有一個專門的隊伍去負責呢些工作會比較合適的，因為第一他們專業啦，同埋能夠專責去做一些功夫，係啦。 咁剛才亦都有啲公務員團體咧，就話而家即係自從宣誓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好多公務員咧就互相之間篤背脊啦，咁就話你反政府啊，或者係你啲意見，你喺啲社交媒體度講過啲乜嘢，咁會造成一個唔係幾好嘅風氣。你見到嘅情況係點咧？ 第一我哋未睇唔到呢啲所謂嘅風氣啦，我唔知佢啲資料喺邊度嚟啦，佢有冇公開任何個案例啦咁。咁但係我哋自己睇返，其實除咗要有專責嘅部門去監督之外，其實互相監察，我覺得都係一個可取嘅方法嚟嘅。咁起碼就大家都可以集中返喺工作上面，而唔係喺其他讨论啊，或者其他层面咯，我觉得呢个都系将大家个注意力拉翻翻嚟。 有好多时啲讨论可能系即系公余时间，可能喺自己个社交媒体嗰度去讨论，而家都好似好多禁忌。 我谂大家要清楚啦，公务员本身佢所肩负起嘅使命同埋责任，绝对不是打一份工咁简单啦。佢嘅精神面貌，基本上都反映紧成个政府嗰、那個接觸群眾同埋走入群眾嗰個角色嘅，咁所以我認為佢哋要支持政府，基本上係冇得走雞嘅啦。咁同埋咧，亦都應該想辦法點樣去改善民生同埋福祉為依歸，即係幫政府做嘢，而唔係去仲嘥時間去內耗或者去做一啲無謂嘅討論。 咁你認為嗰、那個成個宣誓咧，應唔應該延伸到一啲政府資助機構，好似社福機構啊、醫管局啊、學校等等嘅地方？ 我想先答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非公務員合約嘅員工其實都係喺公務員團隊裏面服務嘅，佢哋喺各個部門裏面工作嘅。咁所以就算佢哋短期合約又好，咩都好，只要佢份合約係生效嘅話咧，其實非公務員嘅合約員工都應該要簽呢個聲明嘅。咁至於你話資助機構係咪都應該納入埋一部分咧？其實好簡單，就係佢哋算唔算係公職人員？而家大家都喺度 關心緊究竟公職人員所涵蓋嘅範圍可應該要包即係應唔應該包括埋佢哋？我覺得呢個政府都要盡快有個說法同埋有個公佈。 你覺得咧？你覺得應唔應該包括咧？ 你問我，我就期望係要包埋嘅，係啦，因為事實上香港要穩定嘅話咧，其實唔單單淨係190,000公務員嘅努力啊，亦都係所有資助員工啦，因為資助機構其實基本上都係公共服務嘅一部分啦。我哋覺得即係能夠擴大嗰個社會穩定嘅元素同埋嗰個隊伍咧，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 好，唔该晒你，郭伟强。郭伟强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对事唔对人英文点样讲？其实呢，我哋通常用一个好简单嘅形容词呢，就可以表达到呢个意思啦。就係、是、呢 personal 呢个字 ,personal, 即係啲个人嘅东西。你可以话 ,it's nothing personal,it's nothing personal。咁个意思呢，就係、是、呢，其实呢唔关你个人事嘅咁样 ,it's nothing personal。你亦都可以话 ,I have nothing against somebody,I have nothing against somebody,nothing,n-o-t-h-i-n-g。就係、是、呢，我呢就唔係對呢個人本身有咩意見，只係佢做嘅嘢就衰咗啲啫，咁可以話 I have nothing against him personally， 但係點點點點點咁呢，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边有政府非公务员职工总会副主席蔡家豪嘅，蔡家豪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我哋倾紧嘅话题就系公务员嘅宣誓就会延伸到一啲合约员工啦，合约即系条款聘用嘅政府雇员啦。你见到嗱，你哋就系基本上都系代表呢一班非公务员嘅职工啦。对于新嘅宣誓要求点睇咧？ 其实我哋大概系8-9月左右就知道有机会宣誓嘅。咁嗰阵时我哋都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睇一睇我哋会咩反应嘅。咁其實個結果出到嚟，其實睇到大家都對呢、這個宣誓簽聲明呢樣嘢，其實係好多擔心嘅。即係佢聲明條款寫得清清晰啦，佢如果違反咗誓言會點啦，唔簽會點樣啦？呢三樣嘢其實政府直到呢一刻為止都冇乜點樣清楚明白講解過嘅。是去到依家真係可以實施咗，我哋先睇到大概個實施情況係點樣嘅。咁其實如果講緊話簽唔簽呢樣嘢咧，其實我哋當陣時就睇到係個問卷就反映大概都超過70%以上話係話唔會想簽嘅，係啦。 你哋問咗幾多個會員啊？ 咁嗰陣時個問卷就我哋大概70個會員咗啦，我哋收翻就大概有43個嘅、 哦。但係你哋個會有幾多會員啊？ 70個會員， 咁當中有43個話即係都唔會簽嘅。嗱、啊、咁。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實施咗呢一個政策之後咧，係會有好多嘅非公務員合約嘅政府僱員咧，係會佢未必做啦，咁樣樣係會影響緊即係政府嘅運作啦。咁你睇有冇呢個可能咧？嗱，點解咁問咧？就因為剛才郭偉強就話冇喎，因為譬如而家好多政府工申請嘅人好多嘅喎，搶住做嘅喎。 會唔會影響到呢個運作就？我哋理解就未必嘅，其實因為你話如果係我哋認為啦，就如果就算依家政府嘅運作，我哋覺得係就算冇咗部分嘅非公務員都好，咁都仲有一啲非公務員係願意簽嘅，會願意留低嘅。亦都可能有一啲新嘅非公務員嘅認證人士會願意簽嗰份聲明。去擔任呢啲工作，所以我哋其實基本上會覺得就算話係唔 5000都好，你話會唔會真係好嚴重影響政府運作？我哋就話就未必覺得會去做一個被捕咯。 咁喺你哋嘅會員裏面咧，係咪都仲有好多其他即係有啲乜嘢不同種類嘅非公務員嘅合約員工啊？ 其實我哋就主要收兩類會員嘅，第一種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叫做非公務員的合約制的職工啦。另一種就是叫做外判員工或者中介公司的員工被外判到去政府工作的。咁當中其實有啲係做文職嘅啦，有啲係做工程師嘅啦，有啲係做做 IT 相關嘅職業嘅。主要都是呢兩至三類的職業嘅員工多。 系嗱，咁而家政府咧，即系有啲另外一啲議員啦，都有啲講法，就話應該將宣誓嘅安排咧伸延到好多政府資助嘅機構啊，包括醫管局啊，包括學校、社福機構等等，你點睇？ 我個人覺得就其實有我所知啦，有佢哋如果係做呢啲資助機構啊，呢啲其實佢哋都會有啲擔心嘅，但佢哋個依家個反應就係話呢樣嘢未殺到埋身，所以就唔係好理處啦。但佢哋其實都擔心嘅，但我覺得就如果呢樣個決定係要伸延到去資助機構嘅相關嘅僱員嘅時候，我覺得我哋都覺得政府係應該向相關嘅持份者講清楚、講明白，你簽咗之後決定簽咗，你會發生啲咩事？你違反咗呢個聲明，你會有啲咩後果？你如果唔簽聲明嘅，你會發生啲咩事？我哋就認為個，我哋呢個我哋工會就認為政府係應該講清楚呢幾樣嘢係個相關嘅細節。 有另外嘅一啲公務員工會就話，即係喺最近啦，好多即係宣誓嘅即係公務員宣誓之後咧，亦都即係見到有啲所謂督背脊嘅情況出現啦。咁可能會即係公務員之間會向上打小報告，話多咗呢啲情況。你自己接觸有冇？ 我哋都睇新聞係知道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如果話我哋個會其實轉組於要公務員要簽聲明前，都已經收到一啲小數嘅個案，就話關於有人喺後面因為各種政治理由或者係言論去投訴某個同工咁樣嘅。其實啲相關個我哋都之前有收到過嘅。咁嗰陣時就係話佢哋唔係話用一種好硬性嘅方法話要即刻炒到你咁樣嘅，佢哋係例如話出啲勸喻你、提醒你，將你擺落一啲棺材名單咁樣，跟住就要如果你話某個時間你嘅工作表現唔改善，就會將你辭去咁樣嘅。咁咁就我所知嘅就少數部門咯，但係話幾多就 好 係咪仲有冇其他就係讀清楚啦。 好，唔該曬你，蔡家豪，政府非公務員職工總會副主席。电话里边有听众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关于公务员宣誓呢、这个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是必须要咁做嘅，亦都系宪法啊、基本法同埋政府法例所规定咗嘅。咁呢个系我哋公务员嘅责任。咁我作为一个基层嘅市民咧，我觉得我哋香港嘅公务员咧系好应该咁做，因为我哋中国嘅传统道德从来都话位卑微敢。忘忧国就是说士大夫公务员高薪厚禄，他们的待遇是比普通市民打工仔是好得多。在现在这个经济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不为政府落实政府政策去做好政府工作去安抚市民，反而在这里斤斤计较应不应该宣誓，认为宣誓是会触犯到刑事的罪行。那如果我想反问一句，如果他们不是立心反政府，不是立心去不忠于这个国家，不忠于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他使乜惊 要去宣誓呢？ 好多谢陈生的意见啦。咁啊，见到好多公务员亦都有另外睇法嘅，就系因为你签咗之后咧，其实就有另一个危险啦。因为你会即系如果有人认为你系违反咗呢个宣誓嘅话咧，你可能系一个即系除咗话冇一份工之外咧，仲系一个刑事嘅责任啦，因为违反呢个誓言啊嘛。嗱，咁而家嘅政府嘅准备做嘅事情咧，就系喺下个月咧就会将成个公务员嘅宣誓计划涵盖到去非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的政府雇员，还有的就是退休之后再获聘用的雇员都要是宣誓的。跟住下来究竟医管局、社福机构、学校、等等一些资助机构的员工是不是要做呢？就牵涉到一些的，即其实那个員工本身個機構資助的方式大家都不同，是不是可以一視同仁地做呢？看來政府就還在研究緊。我們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首先跟你讲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了场一阵，快线解封，龙尾接近深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夏乌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而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近电话机楼，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1升2毫半，香港交易所486.8升7.2，中国平安90.4升4毫，建设银行6.5毫半没起跌，京东集团298元跌3.4。五大升幅股份：威扬酒业控股、盛隆锦绣国际、嘉毅控股、森美控股、泰和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天彩控股、佳兆业集团股权、F8 企业、鼎益集团投资、宝达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4，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收报16,39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68.92美元，卖出价1769.92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啊。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多车嘅关系啦，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咧好繁忙啊，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去到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伟业街嗰边咧都多车嘅，伟业街去呢个龙翔道咧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呢一个。彩虹过晒彩虹交通屏啦，差唔多丽晶花园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欣怡花园附近，而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九龙区嘅路面，油麻地卫理道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伊利沙伯医院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现时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咧，亦都系多车嘅。新界啦，屯门公路有几个路段都多车噶，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啦、新墟啦、屯门市中心段都系分别交通繁忙。 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沙田沥近住沙田沥源村啦，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而家都系多车。西贡嘅清水湾道啊，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至到影业路交汇处咧，现时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美国有一条兴建中的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为什么一座全新落成的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返工返学的人的？ 去到西班牙就仲得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我呢一代只不过是仲有十年到二十年的光景，但是你哋千禧世代的未来有五十年，所以请你哋摆脱种种的心障，才可以塑造明天。张炳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刚才我哋五六点嘅时候咧，就讲咗有关咧，就系公务员宣誓咧，可能要延伸到去非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嘅政府雇员啦，甚至系一啲接受政府资助嘅机构，好似系学校啊、医管局啊、社福机构等等啦。喺新时代嘅香港咧，都有好多新鲜嘅事物嘅。咁刚才讲到就系公务员宣誓呢啲延伸咧，分分钟就系去到一啲而家系负责街道清洁啊，都系要宣誓嘅。咁另外仲有一个新鲜嘅话题啦。咁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就讨论紧修改选举制度嘅新法例啦。咁当中咧，好多议员就关注到咧。就是日后选委会的成员呢，是不是需要公布自己或者是公开自己有没有外国护照呢？甚至有一些议员认为呢，是不是如果又是外国护照的持有人，那可不可以做选委会成员呢？那这件事呢，就是也是一个在立法会里面讨论的话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在回应议员的时候就说呢，其实是冇相關嘅安排嘅，因為咧好明顯啦，就係喺全國人大嘅決議裏邊咧，係冇講到一啲要求嘅。咁但係咧，政府就話到時咧，資格審查委員會係可以向任何嘅參選人去攞資料啦。咁包括就係佢哋嘅國籍啊，或者係持有一啲乜嘢嘅護照等等。咁但係咧，嗰啲資料咧就唔會公開嘅。咁所以嗱，大家又點睇咧？就係話選委會成員咧，需唔需要公開佢哋嘅持有的护照或者是国籍的身份等等啦，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1啦。咁而电话里边咧就有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嘅。谢伟俊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点睇咧？咁啊，即系有关外国国籍嘅问题，选委会成员应该点样处置好啊？ 首先我哋唔係讲緊係有外国国籍或者居留权呢就是否能够做选委会嘅委员。 嗯、 我哋讲嘅议题只係话究竟係咪应该呢呢、這个相对重要嘅资讯呢係喺参选过程中呢係要公开或者公布又或者起码登记下咁等大家有个支持。因为其实当然我完全同意都明白到呢我哋人大常委係冇就呢一方面呢冇任何障碍容许其他国籍人士或者有其他国家居留权人士嚟出担任选委会委员嘅。只不过就係话既然我哋而家一方面强调爱国者治港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喺或者重视方面呢相比起以往係更加重视。咁我个人当然我都明白到个私隐嘅问题非常重要但係既然我哋个新嘅格局呢是倾向呢喺嗰个爱国者或者忠诚度嗰度呢係要多啲落墨嘅话呢咁点解要淨係容许係或者资格审查委员会自己私底下去查去问而喺被参选嘅时候唔能够正正式式大大方方咁好似每一位参选人嘅年龄啊佢哋嘅佢哋嘅学问啊学历啊都可以係作为一个比较清晰嘅界定。能够容许咧，选举人咧可以决定到时选唔选呢一啲委员咧，咁呢个系我哋即系听我自己嘅谂法。 会唔会吓怕咗啲参选人咧？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可能系比较敏感嘅话题嚟。 过往咧就选举委员会嘅委员咧，佢哋嘅角色系相对系轻微嘅，只系好似五年咧只系做一个动作咧，就系投票选举特首嘅啫。但系新嘅格局嘅情况下咧，选委会嘅角色同埋佢嘅重要性咧，都系加强咗好多嘅。就佢哋唔單止係選特首，佢哋都係要負責係或提名立法會議員，甚或咧當中有40位由佢哋選出嚟嘅。咁所以咧嗰、那個重要性係大咗好多。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嘅或者喺政治上嘅或者嗰個所謂要交代嘅情況，可能都係相應提高翻。 咁但係全國人大嘅決定裏邊就冇呢樣嘢㗎。咁如果話可唔可以喺呢個時候加嘅咧？係咪可以咁做嘅咧？ 而家加嘅完全冇抵触到，我哋加嘅并不是话加咗条件要佢系冇其他居留权啊，冇其他国籍先至可以做委员。嗱，呢个就如果加内，当然我哋违反啲人大 嘅，净系公开啫。 我哋只系公开或者公开，当然系少不免，因为如果佢要申报嘅事，不然有可能会查，有可能会公开。但系呢个亦都系正如刚才所讲啦，同一个人嘅年龄啊，同一人个或者佢学历咧，其实相对都系佢一个相对重要嘅资讯咧。是容许选民可以知道怎样投票咁解嘅。 嗯，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商界去想参选选委呢？ 我想如果连这个都不敢讲或者不肯讲或者不舒服讲的呢，又或者可能不应该考虑做这个选委会这么重要的特别加强了的一个建制上的一个职责和权利。 咁但係基本法或者人大嘅決定都剛才都提過嘅就係，其實佢又冇規定要披露，即係參選選委要外國有冇外國國籍，都冇話要披露。咁如果而家喺立法嘅時候加咗落去，又係咪適合呢？ 我諗一方面，我哋再強調一點就係話，是否有居留權或者外國國籍，同埋而家是否要披露係兩回事嚟嘅。而家要求嘅相對層次係低好多嘅。第二咧就係話，即使係人大常委是冇讲到明话喺披露方面嘅需要，但係不断强调爱国者治港嘅话呢，自不然呢言下之意呢呢一方面呢其实要知埋嘅话呢亦都係应该理所当然。 嗯，咁其实人大里面都冇規即係冇讲话要披露，亦都冇讲话即係有外国护照就唔可以做选委啦。咁但係你都刚才都讲到，其实长远嚟讲係咪即係如果我哋咁強調要忠誠同埋愛國者治港，如果攞住外國護照去做選委，係咪都有啲問題咧？你點睇咧？ 首先法律上，如果冇禁止任何人係有其他國籍嘅都做選委嘅話咧，自不然我哋唔能夠即係過多去説三道四啦。因為呢個起碼就係法律上係一個咁嘅情況。但係我哋希望咧，就係話如果一方面強調愛國者治港得咁緊要。另一方面咧，連呢樣嘢都唔肯講、唔想講嘅話咧，似乎有啲講不過去。咁我再強調一點就係話，始終都係容許選民多啲知情權咁解啫。 嗯，好，明白，唔该晒你，谢伟俊，唔该晒， 唔该晒， 系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啦。咁而家我哋即系讨论紧嘅咧，主要就系讲紧选委会嘅成员咧，咁系咪话即系你参选嘅时候咧，系要披露你究竟攞住啲乜嘢嘅外国护照或者系冇外国护照咧？咁嗱，大家都知道啦，就系将来嘅选委会咧，就同以前嗰个争几远下嘅，因为都。个权力大咗好多啦，因为嗱，千五人里边咧，就系佢哋除咗选行政长官之外咧，喺立法会里边咧系占咗九十席之中嘅四十席嘅。咁而且咧就系喺不同嘅立法会嘅组成方式里边咧，啲参选人咧都系要向选委攞呢啲嘅提名票嘅。咁所以咧将来选委会成员咧，其实佢哋嘅一个政权机关咧，嗰个权力咧就比以前大好多。咁所以咧。有不同的议员咧，都系觉得系咪要即系要求咧呢啲参选人要公开资料咧？咁嗱，曾国卫咧，即系政制及事务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就话啦，即系以往咧对特首选委咧一直系冇国籍嘅要求，咁佢就话啦佢无所谓国籍要求，咁系咪等于佢唔系爱国者咧？咁佢话即系国籍要求，咁系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是，即系如果冇国籍要求，系咪就系唔爱国咧？咁呢个都系我谂好多市民嘅可能一个问题啦，就系即系喺而家咁对外国势力咁敏感咯，咁多即系大家都好关注有外国势力嘅时候，大家都好讲忠诚，同埋讲到明爱国者治港，而且选委会嘅政权。即系呢个政权机关咧，个权力亦都系比以前大嘅时候咧，喺呢方面咧，系咪要多啲要求咧？系咪要披露你嘅国籍咧？如果你参选，甚至系有外国国籍，系唔应该参选咧？嗱，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 国家安全系安邦定国嘅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在美国有一条兴建中的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为什么一座全新落成的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翻工翻学的人噶？ 去到西班牙就仲多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咧？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西杰啊，嚟紧周末系咩天气啊？ 吓，呢啲唔系你耍家啲嘢咩？瑞文， 唔系咧，呢排天气时晴时雨咁，我想带小朋友出去野外玩，想准备好啲，万一有咩意外就唔好啦。 冇咁易嘅，嗱，你听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野外活动组嘅代表，教你喺恶劣天气避免山野意外。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讲下高影响天气及概率预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咧，就係喺未來嘅選委會嗰啲成員咧，係需唔需要公布佢哋嘅國籍咧？咁嗱，咁喺而家咧，喺基本法規定啦，有好多嘅主要官員就唔可以擁有外國嘅國籍啦。咁另外咧，就係喺立法會裏邊咧。除了12个功能界别的立法会议员可以有外国居留权之外，其他都是不得的。这个就是说照顾回归前后很多实际的情况，就是当时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其实都拿着外国籍的，那就要方便他们，所以有容许某些立法会议员是能够有外国居留权。而叶国谦讲，就是民建联的叶国谦，就他在报章的报道就说，他就认为在选委会的选举里面呢，就直头是不应该容许持外国居留权的人士参加。因为呢，就是以前就算立法会容许有立法会议员是 擁有外國居留權都是因為以前的一些歷史情況，即係嚟到今日咧，佢就認為連參選都唔應該持有外國護照。咁但係咧，嗱剛才阿謝偉俊講咧，就係喺個會議期間，其實議員最關注嘅咧，就係參選嘅時候需唔需要公開有冇外國護照嘅啫。咁啊，我哋今日咧評論員就係金文峰嘅，你好啊，金文峰咧都想同你傾下，即系有關外國護照，即系選委會究竟即系應唔應該要披露佢有冇外國居留權咧？ 其實如果你問我咧，其實我呢次就我反而就企喺葉國謙嗰邊嘅，即係我就覺得最好就真係唔好有其他外國護照，因為你而家就 但葉國謙嘅講法係直情係參選都唔好有， 係啦係啦， 唔係話要披露， 係啦係啦，因為我嘅意思就係話我係同意佢嗰個講法，因為你而家係。讲紧你话要，即系你成个推行个最后嗰个目标系你要爱国者治港啊嘛。咁如果你话，如果系有外国护照嘅话，咁其实就会去到一个位置啦。咁究竟即系我哋系讲紧嗰个忠诚嗰个问题啊嘛。即系到最后，如果你投票嗰阵时，究竟你系咪真系用一个爱国者嘅身份去做呢样嘢或者投票咧？咁当然我哋知道有一啲嘅选委，咁佢其实有可能系会有外国护照，例如有一啲譬如大学嘅校长啦。因為佢大學校長其實我哋唔一定係會揾翻中國人做噶嘛，即係有機會即係揾外國人做。 同埋啲好多都海外華人，咁佢哋好可能都有外國護照。 冇錯啦，咁嗰啲我哋可以理解。咁但係有一啲其實唔係話有一啲叫做當然嘅選委，而係真係選出嚟嗰啲。咁我哋係咪仲容許佢有一啲嘅叫做係一個外國人嘅身份咧？其實外國人外國嘅護照其實就係外國嘅身份啦。即係我哋以前咁叫係因為。即係簡單嚟講，中央對呢樣嘢係隻眼開隻眼閉啦，直接啲講嗰句，即係因為其實不嬲中國就唔承認有雙重國籍噶嘛。咁而家去到呢一刻，咁我哋係咪仲要繼續保留呢一樣嘢咧？咁至於你話啊，如果容許嘅話，咁披唔披露咧？咁我覺得，如果你呢一樣你唔去到，即係你讓步啦，你容許一啲非中國籍嘅人去做呢個選委去投票，咁我覺得最基本嘅一樣嘢，你都要俾人知道你係邊一個國家嘅人、 但係譬如咁講，剛才金文峰都舉咗個例子，譬如你估計啦嚇，有啲大學校長你都見到佢一生都喺外國度教學嘅，都好可能攞住外國護照噶啦。咁如果話喂，如果攞住外國護照唔可以做選委嘅話，咁佢哋就被 DQ 噶咯。 所以成日話，淨係某一啲嗰啲叫當然嘅選委，即係譬如大學嘅校長，佢因為係呢個位置，所以佢成為選委咧，咁你可以做出一個例外嘅一個決定啦。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唔係當然噶嘛，有一啲係叫做要選出嚟噶嘛。咁嗰啲我諗就要揸得緊少少咯。因為 但係好多商界人士咧，你都可以想象佢哋咁多年可能喺外國周圍走啦，都有外國護照，咁可能好影響佢哋參選。 會影響噶，咁但係我咁我哋而家就要即係做一個好認真嘅看待呢樣嘢，就係講緊，因為當你嗰個背後嘅目的，正如啱咁講，你係要推愛國者治港嘅，咁但係你又容許外國人去選我哋自己嘅特首又好，特首啦，選委就主要，但甚至佢哋提名都可以提名立法會議員，咁呢樣你就一定會俾。人民入，咁你又話愛國者治港，咁點解你可能千五個選委裏面 o、OK, k 你到時將來透露有超過一半都係攞住外國護照嘅，咁你又點樣去同即係交代翻呢一樣嘢？ 冇啩，唔會超過一半啩。 我哋而家唔知道啦，咁但係我覺得就算你肯讓，你要讓步話俾人有外國護照，但係你最基本你都要披露翻究竟你有冇外國護照咯。 好嗱，電話裏邊咧有鄭先生啊，鄭先生，唔好意思等咁耐，鄭先生， 鄭先生， 請講。 嗰、那个评论员点称呼啊？ 金文峰你好。 金先生你好，我好赞成你嘅讲法之余咧，其实我想发表就系话，已经回归咗23年啦。如果容许有外国国籍，你睇个立法会，我先唔好讲啲选委，立法会你睇先前系变成点嘅样？你睇变成点嘅样？ 其实之前的立法会议员得一两个是有外国护照的。 是的，那些根本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表面上一个没人知道，但实际是不是受外国控制的呢？ 你说哪位呢？因为以前的立法会议员我们知道的得谢伟全啦，有外国护照啦，另外之前主席是因为有外国护照，后来放弃了外国护照才可以参选主席啦。咁其余嗰啲咧，其余嗰啲直选啊嗰啲咧系唔能够有外国护照噶嘛。 我讲紧系姓郭走佬个位， 边位话？ 姓郭走咗佬个位， 國， 因為佢係立法，佢係法律界嘅， 佢係法律界，係啦， 法律界我就呢個搞唔清楚啦嚇。佢係放棄咗加拿大護照先至能夠參選嘅嚇，即係佢冇攞住外國護照嘅嚇。 但係點講啦？我發表我預見就係話，不論你係參選選委也好，你做選委也好，你做立法會議員也罷，你做參選特首或者主要官員，甚至乎我覺得連區議員，唔該你哋唔可以擁有外國國籍。 嗯， 點解咧？一個效忠嘅問題 係， 仲有就係話，先前你睇下啲亂局亂成點。 好多谢郑生的意见，即是有少少要更正返啦，就是郑生讲緊嘅，即是而家讲緊立法会嘅，即或者之前啊几个月前嘅立法会啦，喺现在嘅規定里面呢，能够持有外国护照嘅呢係得12个指定功能界别嘅啫，包括就係法律会计工程建测、地产建造、旅游、商界、工业界，而家已知嘅持有外国护照嘅立法会议员就是谢伟全啦，他是旅游界的啦。咁另外就是之前梁君彦咧，唔好意思，是建测界嘅。咁另外梁君彦咧，亦都以前有外国护照，因为参选主席，咁就 系 取消咗吓。咁而我冇记错嘅话，刚才讲紧郭荣亨咧，佢应该系放弃咗个外国护照先参选 嘅，放弃咗加拿大护照。 咁同埋直选嘅议员咧，就佢一定要放弃咗外国护照噶啦。咁所以 中国籍 系啦。咁立法会发生乜嘢事咧，就应该同外国护照嗰度个关系唔系好大嘅啫。吓 系啦。咁啊，啱啱其实都讲到一样嘢，就系讲紧因为而家讲紧选委嗰样嘢咧，即系因为佢牵涉到真系你会选嗰个行政长官啊嘛。而我哋一路讲紧即系。其实大家都明白嗰阵时容许即系所谓嘅有外国护照，其实啱啱我哋讲就系中央嗰个叫做开只眼闭，真系因为嗰阵时回归嗰阵时，佢希望真系一啲即系啱啱你提到好多商人可能都有，即系佢希望嗰阵时即系香港个经济尽量都保持稳定，咁所以容许咗呢样嘢。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哋系咪依然继续要保留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因为你要。即係你不斷強調愛國者自講咧，就真係如果你推出嘅嘢同呢樣嘢又相反咧，咁又會俾人有一個話柄。 嗯，係同埋好強調忠誠愛國者自講，同埋好強調愛國勢力嘅時候，咁似乎係咪要認真啲啦？好啦，我哋打電話嚟1872311再傾。 顧調查同埋兒童嘅情緒有一定嘅難度。香港保護兒童會話，判刑能夠起到阻嚇作用，亦都反映不阻止虐兒嘅人士都有責任。希望公众不要对家暴视而不见。艺人马俊伟下个月3号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全新电台节目。对于有报道指他会担任港台电视部高层，马俊伟说港台是政府部门，需要由公务员担任高层，自己亦有很多其他工作，形容是没什么可能出任港台高层。马俊伟出席记者会时话，新的电台节目会关注社会基层、弱势社群和青少年，邀请嘉宾的层面很阔，涉及演艺、政商等，但不会讨论政治问题。邀请嘉宾时候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前设。被问到怎样评论近日部分港台电视节目被抽起，马俊伟说他没有资格评论，但很多节目包括城市论坛和铿锵集陪伴自己成长，电视部绝对有很大的存在价值，如果因为一些争拗就停止部分节目感到很不舍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家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啦，只系港岛入口比较多车，而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龙尾就排到近尤丽苑，系尤丽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彩虹交汇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军器厂街至到红棉路一段车多。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至到绿透山房呢一段啦，仲系比较多车噶。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哇，佢系电视演员，又系电影演员，仲系武术指导，而且仲系一名专业赛车手，曾经代表香港出战澳门大赛车。哇，系咪要哇大声啲先？ 嘿，10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仲有我伟廉，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金文峰，你好啊。 Hello， 你好。 刚才我哋倾紧就系、是、立法会咧就审议紧有关修改选举法例嘅即系整条法案啦。咁其中有议员就提到，将来嘅选委会成员系咪应该要公布佢哋有冇外国居留权咧？咁呢件事咧就即系影响，我谂都如果真系要咁做嘅话咧，可能影响到比较多嘅一啲商界啦。咁会唔会话即系？会影响咗好多商界，哎呀，都费事参选啦，咁麻烦咁样。 会有可能嘅，其实即系我哋见到即系呢个消息传咗出嚟之后，好似都有啲消息就话啊，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即系可能啲商界咧，咁佢哋可能佢哋啱啱正如我哋咁讨论嗰阵时都话啊，可能佢哋因为旅游方便。咁都可能申請多一本其他國家嘅護照，咁可能佢哋又未必想披露啦。佢哋覺得咁啊，我覺得係有機會令到部分嘅商界嘅選委現時嘅選委未必再參選啦，都有可能。 好啦，電話裏邊咧有自由黨嘅榮譽主席，亦都係曾經做過商界選委嘅田北俊。田北俊你好啊， 田北俊你好， 你好 啊。點睇咧？嗱，即係如果而家有不少嘅議員都話係咪要披露啊？即係將來就算參選選委都要披露你有冇外國居留權、啊。 披露咧，我覺得就唔係好即係大件事啦。你咪披露咗咯，咁披露咗人哋會唔會都為咗呢個理由唔選你咧？我就覺得未必。 因为从我哋成个政制嘅睇法，香港以前系英国嘅属地啦，咁好多人都攞住唔系英国护照噶，咁又冇人叫你效忠英国噶，咁而家你话变咗呢个爱国者治港，咁你个选委嗰千五嘅位选委啊，佢只不过去选行政长官同埋选三十六位人大，而家咧有个新嘅职责就选埋个四十位立法会议员。 嗯， 咁你如果个四十位立法会委议员为咗呢个爱国者定嘅定义啊，系唔准用外国护照，我觉得系合理嘅，因为基本法都写咗嘅，我哋特区嘅议会咧，只可以有20%系外国居留权。嗱，讲开又讲啊，呢个亦都系当年即系基本法咁定啦。我哋嗰阵时都有人质疑嘅，即系商界质疑嘅。全国人大而家有3000位全国人大。即系我哋香港只有36位啦，你知唔知佢哋可以有外国国籍啊？ 嗯， 调转头，全国嘅政协我都做过嘅，有2000位全国政协，香港有200位，佢哋可以有外国国籍嘅。 嗯， 咁中国嘅管治之下，从嚟冇话我哋最高嘅权力中心，全国人大同埋全国政协有咗外国嘅护照啊，或者国籍，就等于不爱国，佢哋冇咁嘅定义嘅。咁呢個範圍嚟到我哋香港啊，就越揸越緊啦。咁呢個我唔係淨係純粹同商界講說話，我覺得香港咁多年嘅成功啊，即係我哋好多人都喺度令到香港繁榮。咁話知你係揸咩護照，總之你為香港做到嘢，你咪做嘢咯。咁你哋話，為咗旅遊方面，呢個又係其中之一個理由。但好多啲人咧，自己又有外國護照或者仔女啊，都有。我就觉得香港最紧要是多啲人才俾中央揀。如果你咁搞落去，出面已经喺度话啦，喂，即系内地都有啲学者讲啦，中成嘅废物。咁你又要中成又唔要废物，你梗系要搵啲中成啲嘅优才。咁你中成呢个优才，你咪最好啊，俾多啲人俾你揀。如果你呢度有西感啲，嗰度有西感啲咧，我觉得唔好咯。 即系田北俊，你认为系披露冇问题，但系如果话因为有外国护照限制参选选委就唔系几好，系咪咁嘅意思？ 就绝对系咁意思。呢个千五嘅人，如果你仲要话佢个个唔准有外国护照 BNO， 咁你即系拣拣就冇人拣噶咯。咁你拣翻啲咩人摆落个千五入边？咁到时咧系入边啊，第四组咧，对唔住第五组咧，又要选40位立法会议员。嗱，呢个咧佢都可以咁讲。1998年嗰阵时得60个议员咧，30个功能组别有12个啊，即系20%-60%啦，可以有外国护照。直选20个唔准有嘅，10个选举委员会唔准有。所以而家10个委员会选举委员会跌到落去零，又变翻40，唔准有外国护照咧，呢个都合理嘅。 嗯， 但你话我做过千五个人去选呢嗰40个人都话唔准有外国护照咧，我觉得冇咁嘅需要咯。 系 啊，田北俊，咁我想都问一问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知道就系、是根据基本法咧，就有20% 嘅呢个立法会员咧，就即系可以拥有呢个叫做外国嘅护照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我谂大家讨论针对嗰点咧，就系话如果有外国嘅護照嗰、那個效忠嘅問題，因為其實大家講緊忠誠呢樣嘢啦，即係除咗有能力嘅優才之外咧，其實要忠誠，即係而家要兩樣都要有，咁所以就衍生到而家呢個問題啦，即係話究竟有外國護照嘅人會唔會對會唔會一個忠誠嘅政治人才咧？你又點睇咧？ 嗱，正話我已經講埋噶啦，我如果你用忠誠從呢個角度講，我香港嘅立法會只不過地區嘅議會，如果你全國嘅人大啊，個3000位全國人大。都可以有外国护照的话，全国人大的层次都是个立法机构，高过香港立法会很多啦，是不是？如果全国人大都可以有外国护照，你又不说他的忠诚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地区的政府的立法会反为要有这个这样的条件，不准有外国护照来表示你的忠诚呢？我觉得他们的忠诚的定义这么多年，如果个层次来讲就冇理由啊！为咗呢一样嘢就话你唔忠诚咯。 咁嗱，亦都有啲议员就觉得即系披露咧就应该系需要，但系你自己觉得有冇需要咧？因为嗱，而家其实人大嘅决定里边都冇话要披露噶。 嗱，我觉得呢个披露這個呢个咧，嗰个表嗰度啊就冇嘅，我就自己会觉得你披露。 做咗都冇乜坏嘅，即系好似有啲人会都话，如果你连披露都唔披露，第日俾人问到你，咁你先至要答。但如果你净系做个选委，你咪披露咗或者唔披露啊？嗱，即系俾你披露咗咧，我觉得系应该嘅，但系亦都冇乜事，你需要做个选委啊嘛。嗱，如果你要做嗰个四十个议员咧，就喂你唔披露，你根本犯法添。你披露咗有嘅话，你根本就唔选得。所以呢个亦都唔系关键性问题。你话纯粹想参选嗰个要唔要披露咧？当然有好多人会啲止步嘅，好似两位咁讲，我嚟选啫嘛，我未必选到噶。咁我都未必选到嘅话，我又要披露，结果咧就选唔到，咁我点咧？ 会唔会影响好多商界参选嘅意愿咧？如果要披露嘅国籍身份， 我觉得呢唔净止系商界，我谂你个千五人其他啲界别，譬如劳工界咁，譬如基层嘅，甚至比较。建制中比较更加建制啲嘅民建联又好，工联会，我觉得佢哋都好多人士系有喎。呢个所谓有外国护照啊，呢样嘢唔一定系商界或者比较专业团体啊，有钱呢个人啊，即中产阶层啊，或者基层都好多有呢样嘢嘅。嗱，佢哋披露可能对佢哋嚟讲仲麻烦，你话系咪先？即要佢哋都披露埋啊，譬如民建联、工联会嗰啲系咪要佢披露埋？咁佢话早知咁啊，我唔选咯咁。 系，好唔该晒田北俊，唔该晒，系田北俊系自由党嘅荣誉主席啦，做过商界选委咁啊。田北俊都又系，如果一齐披露咁，可能其他好多譬如民建联啦，大家商界有外国护照，好似大家都预咗，如果话民建联有一啲成员系。有嘅咁又可能好尴尬咧， 又或者可能令到，因为大家都觉得即系佢哋应该系最爱国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如果就即系如果佢哋结果要披露，发觉原来佢哋嗰啲竟然都系有呢一个外国护照，其实都有机会令到佢哋尴尬。但系其实我啱啱个意见，我同阿田北俊都基本上一样，即系我觉得点都应该系要披露啊，因为呢样嘢的确系会有所影响嘅，即系特别系决定支唔支持佢做呢个选委。 咁但係即係喺而家嘅状态里面，就係刚才金文峰就觉得其实即係就算参选都应该除非有特定界别嘅一啲指定嘅选委之外，都你参选选委都应该係唔能够攞住外国护照啦。咁刚才即係田北俊都提到啦，就係喂人大政协都好多人攞住外国护照㗎喎，咁冇理由地方一个议会嘅选委咁多要求啦，点睇 呢？如果你问我呢，全真系全国人大，其实我系觉得全国人大都唔应该有外国护照嘅。当然而家可能你话佢哋个制度上有啦，但你问我，我觉得唔应该有。但政协就另一样嘢，政协就真系因为佢系希望去统一战线啊，所谓，所以佢有外国护照，我觉得系冇问题。但系去到即系叫做人大，佢真系要立法咧，我觉得咧全国人大都不应该有呢个外国护照，即系呢个我嘅意见啦。 咁所以即系嘅，因为好多我谂大家网络上嘅笑话都会话人大好多嘅成员其实系咪都系好多人有外国护照咧？咁一方面就有外国护照，另一方面就喺度讲爱国咧。咁其实系有啲矛盾嘅。咁啊，好啦，咁啊睇下即系跟住吓立法会里边咧系会点样倾落去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正贤。 今集请来唐朝的剪接师何文轩讲下 剪剪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 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 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剪 剪剪剪剪剪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今时今日星座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西洋占星学是不是源于西洋？有几耐历史呢？占星学和天文学是不是同源不同体的两大学问？岑日飞同嘉宾沈杰南、莫少嘉一起讲西洋占星学。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转转话题啦。每逢假日咧，尤其系疫情期间啦，香港人都周围去搵地方玩啦，咁好多新界嘅地方而家。每逢禮拜六日都是滿曬人㗎啦，咁最新一個成日都有人去嘅就一個沙灘啦，白鴿，去過未咧？金文峰， 都未讲真，真系啱啱听过，啱啱听到呢个媒体开始报道呢件事，我先留意到呢个地方。 白立就喺万宜水库南边一个沙滩啦，我周时都去。 系咪？ 点解咧？就系嗰度嗰个沙滩咧，以前就好少人去嘅，其实同埋好静嘅，啲沙好靓嘅。咁、但系几年前开始咧，我都发现噶啦，就系咧嗰条村就本来有啲农地咧就。即係開垦曬嘅，即係本來有啲農地生曬草啦，咁然之後就有人除曬草啦，變咗一塊平地啦，有啲草地啦。最近啱啱啦，就係明報嘅報道啦，就話即係白立嗰一塊地啦，嚇嗰塊空地啦，而家有人喺度做緊一啲收費嘅露營場啦，亦都咧係有人搭咗啲帳篷喺度啦，咁又有一啲嘅種咗一啲嘅鬱金香花啦，咁嗱嗰度本來係農業地帶嚟嘅，咁而家咧就好似有一種即係休閒農場嘅一啲咁嘅一啲建即係一啲嘅活動喺度啦，咁嗱明報嘅就話咧就規劃處就係查緊咁。是不是违例呢？我在电话里面就有长春石的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吴希文你好。 吴希文你好。 你好你好。 是啊，这个就是那块地呢，就是农业地带。那现在做的事是不是有问题呢？你看。 是的，即是我想透过无论媒体的报道啦，或者我们有都有去现场看过。现在好像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的设施俾我嘅感觉就似系一个休闲农场咯，咁又有得喺度玩啦，或者有啲收费嘅活动喺度进行紧嘅。咁即系虽然听落，咁休闲农场咁其实同农业都即系好似都系农业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但系如果根据翻城规嘅条例，喺农业地带度要做一啲嘅休闲农场咧，其实要向城规会去先申请先。咁但系我哋就发现，其实喺城规会个网站度咧，就冇显示过喺白立过去呢段时间有一啲嘅规划申请，所以都有啲担心系咪有啲违法嘅行为。 但系有冇讲明系乜嘢叫做休闲农场咧？因为见到佢都系可能系亲子活动，教下大家种花咁又系咪唔得咧？ 其实我都即系呢一样嘢都想向即系部门去即系澄清，即系厘清一啲即系定义嘅。咁究竟其实系咯，香港对于休闲农场有冇一啲好严谨嘅定义咧？吓咁会唔会净系种嘢或者某一啲嘅活动，你有相对嘅比例，咁就会叫定性咗做系休闲农场，或者叫做唔系休闲农场咧？咁但系即系以我哋嘅一啲嘅观察，因为喺呢个地方过去嘅一段时间都唔系讲紧一段短嘅时间，系一段长嘅时间咧，即系陆陆续续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喺呢个农地度发生。咁我系有啲担心，如果佢系已经长时间，唔系一个短时间嘅一啲嘅活动，喺一个农业地带度进行，而嗰啲似乎又同个农业地带有少少即系嗰啲嘅用途有少少违背咗咧，可能系真系需要去做翻一啲规划申请，就似乎恰当一啲。 我想问一问咧，因为啱啱你都讲到，即系其实嗰个叫做休闲农场呢样嘢，我哋第一就系冇乜好严谨嘅定义啦，即系大家而家就讲呢个系一个休闲农场啦。咁呢样嘢第一样嘢咧，即系个定义方面唔系好清晰啦。第二，我想问一问再清楚少少嘅，即系嗱，如果假设佢可能即系所谓嘅休闲农场，咁佢其实系。都不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是不是只是申请跟着城规批了就可以，还是其实它是整个土地用途都要改了呢？依据现在的条例 其实如果根据它的农业地带那里，如果它其实是可以有休闲农场的存在的，它们讲的是一些叫康体文娱的场所。但是如果你说要做呢啲叫休闲农场，唔系唔得，先申请先。因为我谂透过申请个步骤，部门会睇翻，即系唔同嘅部门啦，佢会睇翻清楚究竟你入边一啲嘅用途，会唔会对个环境有影响啊？或者会唔会带嚟好多啲人流啊、车流啊？吓，会唔会有一啲嘅排水、排污嘅设施你需要去？額外去加建啊，咁會唔會都符合翻部門嘅一啲即係要求？佢要睇好多嘅因素先去諗究竟會唔會批俾你？但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嘅呢啲即係用途，其實 如果我哋要去保护翻即系白立呢个环境，特别因为佢系被郊野公园包围住，其实可能一啲嘅评估系必须嘅。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即系似乎系冇需要去做申请啦。我谂系比较担心会唔会有一啲嘅环境问题已经系出现咗喺白立啦咁样。 你啱啱都提到咧，其实你见到香港就好似越嚟越多呢一种类，即系改变咗，即系或者休闲农庄。其实你哋团体有冇做过啲统计？即系而家就讲紧白立啦。其实有冇啲其他地方你哋都担心紧嘅咧？ 以往都有好多呢啲即係農場又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問題嘅。如果你話講近年，我反而會睇多少少喺大嶼山南大嶼山一帶有一啲嘅農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去舉行啦。有啲譬如露營車呢啲嘅形式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大嘅帳篷，可以移動式嘅帳篷。咁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佢哋都係搞緊類似一啲休閒農莊嘅性質嘅。咁但係會唔會喺當中又會有一啲嘅環境影響就產生咗呢？咁因為可能大嶼山又有另外一啲嘅規劃問題，令到呢一啲嘅用途呢又未必可以好嚴謹去監管。咁所以即係可能都會出現而家我哋喺白立見到嗰啲嘅即係問題。 你哋一路都有留意白立嗰個情況啦，你見到即係最新嘅呢啲發展啦，同即係有啲乜嘢係值得注意，或者周圍對於周圍個環境嘅影響有啲咩值得注意？ 首先就係我會關注佢對周邊嗰啲河流嘅影響啦。其實佢喺條村同埋而家嗰個地方有一條，其實都係之前都幾天然嘅河流。咁但係因為過去嗰一段時間有好多嘅平整工程進行緊啦，咁其實嗰條河流已經即係大幅度改變咗，變咗即係講得衰啲，好似變咗一條坑渠咁樣。咁而呢一條河流其實直接咧啲水係流翻落去而家嘅白立灣嘅，即係大家好中意喺嗰個沙灘度有啲露營嘅活動嗰個嘅白立灣。白立灣之前亦都有人講過係香港馬爾代夫啊嘛，咁應該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值得去保護嘅地方。咁但係會唔會隨住喺上游嘅一啲地方有好多唔同形式嘅發展，佢產生嘅一啲即係污染會隨住嗰條河流直接流翻落去個白立灣咧？咁呢啲環境關注我哋係擔心嘅。再者就係睇翻郊野公園附近嘅一啲林地，我哋過啱啱年初其實去睇，都發覺有一啲嘅平整工程或者要一啲移除植批嘅情況咧，其實都持續嘅。咁我哋都會擔心會唔會再有更隨住某一啲嘅活動要擴大佢嘅規模，會移走更多嘅一啲林木咯。 我諗有啲家長嘅講法，或者係我諗有其他人嘅講法，就會覺得而家大家都喺度揾緊地方要去玩，或者係要去度下一啲度週末啊咁。咁喺白立呢個地方又有塊地喺度啦，咁大家又冇地方去啦，度度都好逼啦，咁喺度種下田、種下花咁咪好咯，搭個營喺度，大家消磨一個下晝咪好咯？點睇咧？ 我諗如果我即使即首先其實本身呢一個地方即前身係一個好天然嘅環境嚟嘅，佢本身有一啲牛黃牛會喺呢度搵食啊咁樣。咁過去就係因為有很多平整嘅活動令到有啲嘅即黃牛都唔能夠喺呢度利用啦。咁跟住亦都係我會睇返其實始終呢度其實係附近係郊野公園，我諗任何嘅活動喺郊野公園呢啲即係位側邊嘅位置咧去進行，其實都要好小心去做規劃，咪做翻好一個即係審批嘅程序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 唔該曬你， 吳希文，唔該曬。系吴希文系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嗱，咁喺呢个白立嘅地方平整土地，跟住喺度经营紧一啲活动咧，咁就系喺一个明报嘅记者都有访问嘅，就系呢个白立嘅地主，咁就话系咪违例咧，就见仁见智。咁另外咧，一阵我哋都可以同里边负责搞活动嘅人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全部源头不明。其中46岁在如心酒店任职执房员的女患者，是在今个月6号透过回港二计划经东莞返港。她确诊前14日负责整理如心酒店42楼的房间，期间入住过的住客共43人要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4月7号的检测结果属阴性，回港之后活动较多，又在酒店工作，相信属于本地个案。他认为回港二人士回港之后亦都应该做检测。另外，由福建来港，在内地曾经接种两剂疫苗的56岁女确诊者，确诊前住在芙蓉大厦劏房家居检疫，个案仍有待分类。张竹君说，有待同住人士检测结果才能够确定个案属于本地定是输入个案。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先后有3人确诊带有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说，病毒基因分析显示3宗个案都属于南非变种病毒，病毒基因高度相似。首宗社区变种病毒，迪拜抵港男子在检疫酒店染病机会较大，传播途径不排除同一个挂在酒店房门的 S 型挂钩有关。病毒经酒店员工派送饭期间传播至同层，造成交叉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各个房间外的挂钩虽然不会交叉使用，但是挂钩较难清洗，有传播风险。已经通知所有检疫的酒店停用 S 型挂钩，尽量使用凳放置饭盒，并要提高警觉，清洁消毒入住人士有机会共同接触的物品。本港综合了外地多项疫苗研究结果，发现在香港可以接种的两款疫苗伏必泰和科兴，在应对南非变种病毒方面抗体水平都有所下降。新发现及病毒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认为，市民最好仍然接种，因为测试显示伏必泰疫苗对病毒仍起到一定的中和作用，加上如果社区入面仍然出现大规模爆发，将令病毒更易变种。许树昌说，一旦南非变种病毒在香港流行，由于传播力较一般新冠病毒高，必须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他认为政府是时候研究是否购买第二代疫苗。5岁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生父和继母早前被裁定谋杀罪成，高等法院依例判处两人终身监禁。至于女童继外婆涉及的两项残暴对待儿童罪早前罪成，判监5年。法官判刑的时候说，痛苦事件持续5个月，两名儿童被针对和极度残暴对待，留有非常严重和大范围的伤势。法官批评两人的父亲和继母刻意向校方隐瞒子女的伤势，亦都没有带他们看医生，动机自私，逃避因做错事引致的法律后果。法官说，女童曾经被藤条、衣架等袭击，头部多次被打，膊头和膝盖伤口溃疡，被抛高撞向天花板可能是导致女童头部伤势的原因。至于继外婆，法官认为她基于自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若果她并没有忽略照顾，或者可以避免女童悲惨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嘅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咁啊，因为咧而家就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冇咁塞车啊，咁所以咧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嘅间歇性通车措施取消咗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喺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九龙区路面方面啦，油麻地卫理道咧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系丁九桥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多车啲。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嘅，咁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铜锣湾山路一段咧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咁另外早少少提大家啦，咁今晚窝打路道九龙塘段有工程嘅，喺今晚嘅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希福道嗰段咧会分阶段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喺18区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倾紧咧，就系喺白立咧大家都知道喺西贡万宜水库以南咧，有一条村白立村啦。咁喺嗰度咧，最近出现咗一啲露营场啦，出现咗啲花田啦，出现到啲好似营地，有啲帐篷咁样啦。咁系负责，刚才我哋倾过啦，就系一啲环保组织认为咧，就似乎同嗰个地点本来系农业地带，而家变咗一啲类似休闲农场咧，系咪违反土地用途咧？咁明报嘅报道就话咧，规划处就怀疑有违规建筑啦。咁而喺嗰度嘅一啲活动咧，就系由鱼类学会去负责嘅。嗱，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鱼类学会会长庄帝华。庄大华你好， 庄大华你好， 欧嘉伦 你好，你好嗱，系啦，咁嗱，见到嘅就系即系见到明报嘅报道就话，咦嗰度做嘅一啲活动咧，似乎系啲休闲农场嘅活动咧，同嗰、那个即系土地用途有啲差距，你点睇？ 其实就唔系咁嘅一回事嘅，我谂大家因为嗰度未做完访问嘅啲嘢，我谂系呢个咧，就是、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大家咧系讲緊係有好多個活動啦，咁我哋都睇緊嗰個活動應該係點樣去舉行啦。咁、我哋會睇返就咁多個市民呢喺嗰、那個海灘好多逼咗啦，咁變咗呢就是、我哋都希望可以能夠提供得到，即係我哋自己已經有一個咁嘅地方嘅時候，我哋提供一個地方俾佢做一啲嘅即係參觀呀咩嘢啦。咁但係呢嗱，我喺嗰、那個例如啲講翻嗰啲種植啊，各方面嗰啲咧，即係其實就唔係一個種植嗰啲嚟嘅，係即係我哋咧，其實我哋喺嗰個因為個地主佢喺嗰個嘅荷蘭嗰度咧，佢其實咧就係、是、幫個香港人咧係攞咗21万多棵咧，就係嗰個嘅鬱金香咧係過翻嚟香港。咁呢個都係其實係 before 我，因為我都係去知道嘅時候，咁我就話啊，不如咁啦，即係我哋喺嗰個香港嗰度，因為香港比較熱啦。 啊，因為我出世嘅地方係日本啦，咁我亦都喺我屋企嗰度咧係種滿咗鬱金香，咁巧，咁我知道個鬱金香係即係好難喺香港嗰度咧係種得到啊，咁因為嗰、那個鬱金香個花期都係比較短啦，同埋咧係有個難度，咁當然我係雖然我唔係搞植物，咁但係咧我知道生物都係即係都係一致嘅，都係即係需要知道佢嗰個温度啊好多樣嘢，咁我哋咧。就去用做咗好多嘅實驗咧，包括埋呢啲活動，等人哋去認識。即係我哋係其實係賣，即係佢阿地主係想，即係喺嗰個士多嗰邊咧，係想去賣翻嗰啲嘅花嘅種子啊。即係嗰啲係即係成個嘅球根咧，出翻翻嚟。咁我哋就負責講翻俾佢聽，講解翻俾佢聽，你花屋企點樣種。咁跟住就係喺嗰度入面咧，就話啊，你不如你即係喺嗰度地方都有地方，即係我哋可以能夠選擇喺呢度種，或者係喺屋企種咁樣咯。 即係所以平整土地嗰啲就同你冇關嘅，係你係主要係負責即係搞嗰啲活動咧。譬如根據報道就話有啲活動係收費嘅，咁你嗰啲係又話有可以住有地方住啊，嗰啲同你哋有冇關咧？ 嗱，第一樣嘢嗱，即係呢個真係要澄清嘅，係即係我因為嗱，我哋唔係一個土地擁有人， 係 咁，所以咧我一早已經講咗咧，就話唔係土地擁有人，我亦都冇權租出去嘅，咁冇可能有租住一樣嘢。咁跟住有一個有某位即係嗰啲嘅即係傳媒啦，咁就唔知點解就佢冇直接訪問我哋咧，就出咗一篇文章就話就我哋呢度有地方租借。咁但係我相信佢係指錯咗，即係有可能有啲村民可能有曾經有啲係去租啲地方出翻翻，即係自己即係放自己租，即係當係一個月咁租出去又好，即係總之呢個係唔係我 咁嗱？咁嗰啲熒幕咧，即係我哋休息啊，嗰啲熒幕係咪都係你哋擺喺度嘅？即係俾大家遮下太陽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遮下太陽，即係因為佢冇可能唔放啲嘢。我哋做緊嗰個活動嘅時候，咁就算過夜，我哋有夜行噶嘛。咁夜行嘅時候，咁有風有雨，咁即係如果萬一有咩事，咁咪要匿埋入去嚟熒幕嗰度。即係我哋都係朝寒晚拆，咁我哋都唔建議去，因為白立出面個沙灘，我哋係即係絕對係都出埋告示，就話即係呢個沙灘係唔應該露營嘅。咁我即係如果有露營嗰啲任何嘢，即係我哋係有啲咩可以幫得手嘅，我哋可以能夠幫手。 你有冇準備啦？即係而家可能即係有一啲好似休閒農場嘅咁嘅活動嘅時候，會唔會準備即係向城規會申請改個土地用途啊？咁可以將而家你想做嘅嘢有規模啲咁做落去。 嗱，即係事實上咧，就土地用途嗰啲咧就唔關我哋事嘅，因為即係嗰個係地主，因為我唔係土地擁有人啊，咁所以咧係變咗就即係呢啲方面咧，我哋有啲係即係例如有邊啲嘢係需要咧係做呢啲方面係地主個方面嗰啲責任，即係所以我哋冇權嘅，即係佢係俾咗一個地方俾我哋咧係真係好好心，係真係零。是俾我哋咧，係做成個嘅一個科學研究啦。第一就要搞清楚嗰個地方白立入面有啲咩動植物啦，所有嘢需要保護啦，有啲要復甦翻咗嚟，水缺嗰啲，我哋而家做緊保護噶，即係要真係慎重講翻，係即係一個保護，即係我哋而家唔係我哋破壞咗，即係我哋見到即係之前消失咗嘅，我哋而家係將佢去保護翻轉頭。 好， 咁跟住就我哋去做緊就係佢嗰度地方嘅教育啊，各方面咁去即係幫佢做緊咧，係佢俾咗個零嘅嗰個租金。俾我哋去咧，系做所有嘅嘢， 明白 咁嘅， 明白。好，唔该晒你，庄帝华，香港鱼类学会会长。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我本身咧喺油股里边三只股票都有嘅，系咪值得存有呢？ 疫情嗰個唔穩定咧，個油價其實好挫下㗎。你已經成手有啦，咁你再買落去咧，風險個集中度咧，即係所有雞蛋都擺曬一個籃度咧，我就唔建議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输入个案的情况都犀利啦，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停飞嚟香港14日。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 政府完全冇提供任何帮助或者系补救措施。 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爷， 好多雇主都担心外佣嚟到香港有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最後十五分鐘嘅時間啦，我哋轉下話題講下咧，最近兩日嘅球迷熱話， 係 金文峰咧，你捧邊隊嘅你？ 我捧啊，我啊捧咗皇家馬德里好耐噶啦，我記得我捧皇家馬德里第一年嗰陣時係邊年咧？就是、魯爾出道嗰年，即係大家可以計下。 吓、啊，咁我都要披露一下嘅吓，我捧咧系英超嘅纽卡素嘅吓， 系嗰阵时仲系舒利亚年代， 系啦，舒利亚年代嗰阵时咧，即系几乎攞到第一嘅，咁好啦，咩事咧？就系我谂大家即系球迷又好或者都有睇开波嘅咧，就会都知道嘅就系、是、有十二队嘅欧洲联赛嘅超级球会啦吓，咁、就准备组成一个欧洲超级联赛，咁啊联同另外一啲未知道乜嘢球队咧，就会有二十队。咁、当中呢十二队嘅球队即系粒粒皆星啦，系曼联啦、车路士、利物浦、阿仙奴、热刺、曼城，就 系、 是、英超嘅即系六大球队， 系豪门球队啦。 系啦，咁另外就系西甲嘅巴塞隆拿、皇家马德里同埋马德里体育会啦，意甲嘅祖云达斯、国际米兰同 AC 米兰，再加另外仲有八支队伍。咁嗱，特别之处咧就系呢十二队咧永久会员嚟嘅、永不降班。永續連任，永遠都係喺呢個歐洲超級聯賽度作賽。咁當然啦，就係最大爭議。而家我諗成個歐洲咧、我諗疫情都佢哋都冇乜點傾嘅啦。而家我諗大家都好關注，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即係等同咧就係另起大台啦。我諗大家容易明白嘅就係另起大台，咁啊當歐洲足協冇到啦。咁而家咧就係見到大家喺度鬥緊法噶啦嚇。咁嗱，歐洲足協就威脅話就唔俾呢啲參加歐洲超級聯賽嘅球員去參加世界盃啦，甚至話即係而家入咗歐聯決賽周，即係四強嘅三隊英超隊伍就 DQ 佢啦 ，DQ 啦， 係啦，即係好大件事嘅，因為大家睇住佢打到入去四強嘅時候話要 DQ 佢啦，咁啊點睇咧？金文峰， 你問我咧，嗱，可能另類啲嘅我支持呢個建議嘅，即係另組，即係多一個聯賽咁樣睇啦，即係我自己就因為我就係睇波嘅啫，即係你問我咧就。啊！如果呢啲咁嘅強隊噶嘛，每個禮拜都踢咧，即係我哋以前可能等幾個禮拜有一場世紀大戰咁啊，咁、可能到時嘅個個禮拜都有幾場世紀大戰。即係我啊，希望睇好波係嘛？即係如果有多啲咁嘅機會睇好波咁啊，我相信同一個單從一個球迷嘅角度嚟講咧，咁啊應該就唔會反對。 但係嗱，即係我諗你見到咧，而家喺網上或者喺英國嘅球壇、喺歐洲嘅球壇，包括好多隊伍嘅球迷啦，仲要包括法國總統同埋英國首相都出埋聲咧，就好反對。 德國總理有冇佢中意睇波？ 德國就仲未出聲，但係咧，你見到佢哋都係覺得。你係咪即係背棄咗自己嘅球迷，背棄咗自己地方嘅球隊咧？因為好明顯嘅就係，當你去用盡力去打呢個歐洲超級聯賽嘅時候，咁你擺翻喺本土嘅球賽，自然就係一啲 可能出 B 隊啊， 係啦 ，B 隊啊、C 隊啊，甚至咁你結果就係令到好多本地嘅細球隊咧，又唔能夠有機會一路打上去啦。可能分嘅錢又會少咗啦。咁結果咧就會影響咗。成個球壇的發展啦， 咁啊，因為佢哋考慮嗰樣嘢，我諗都包括埋佢哋自己本身個地域因素啦，因為即係佢哋亦都要關注埋即係自己嗰個地方嗰、那個即係球員同埋球隊嘅發展，咁所以佢哋有啲疑慮。不過即係我成日都講，即係當你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咗之後咧，即係大家都係估下，即係究竟對自己國家嗰個係咪有影響咧？即係調翻轉嚟講，咁如果多咗呢個聯賽，咁本身一啲可能後備球員佢可能有多啲機會踢自己嗰個本土聯賽咧，咁可能亦都會對即係一啲可能年青或者後備嘅球員多機會嘅喎，調翻轉嚟講。 咁啲大球會就當然係咁講啦。佢嘅講法就係、是，即係一來咧就係、是，其實啲大球會佢冇講嗰句就係、是，我有自己嘅球迷，有自己嘅擁趸，又有號召力，我點解要俾你歐洲足協即係綁住你咧？咁我自己十二間大球會自己組一個聯賽，自己喺度。個個禮拜都強強對壘，又有人睇，又有轉播費。咁而且講法咧就係話，而家咧係因為個疫情咧，令到好多大球會都係蝕得好緊要。咁如果佢哋呢件事成事嘅時候咧，就會預料咧係有贊助商咧係即刻有35亿嘅歐元俾咁多隊啦。當然，咁而佢哋嘅收入咧估計就會。 好多啦，咁然之後咧就會捱過呢個疫症嘅難關。咁呢個係即係佢哋嘅講法，同埋佢哋都覺得咧咁樣係救咗成個球市嘅，因為令到成個足球嘅比賽咧更加有對抗性啦，更加成日有強強對壘，有好波可以睇啦，係啦。咁嗱，我哋聽聽咧電話裏邊咧。是有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民及设计学部讲师，亦都好关心即系球场嘅政治嘅李俊明嘅，李俊明你好啊， 李俊明你好， 系你哋好， 系啊，咁我哋嗱睇呢件事嘅时候，应该点样理解究竟发生咩事啊？有人话系一个核弹嚟嘅， 我其实。我呢類似嘅事發生咗百幾二百年噶咯，就係呢一個即係大資本要追逐利潤，咁就要去阻，又去拆除一啲阻止佢哋追逐更多利潤嘅嗰啲障礙。咁其實你本土嘅即係自己國家嘅聯賽啊，甚至係即係國際嘅足球賽，其實都係阻止佢哋去累積更多嘅利潤噶嘛。咁而且佢哋似乎即係對於即係歐洲足協想改革嗰個歐冠，即係歐聯嘅嗰、那個那個建議，即係未達到佢哋合乎嘅理想嘅嗰個要求。咁呢樣嘢，如即係如果歐洲足協唔進一步妥協，咁佢哋咪而家可以有一個 Plan B 嚟到去自己組織自己嘅賽事，嚟到累積更加多嘅利潤咯。 你覺得對於呢啲大球會嚟講，佢哋自己組成呢個歐洲超級聯賽嗰個好處，可以有幾多方面去睇呢件事？ 其實最主要就係話而家咁你譬如歐聯歐冠係呢個歐洲足協辦嘅，咁佢計中間會攞咗啲錢啦。咁如果你自己辦，你就唔會俾歐洲足協食錯一筆錢。咁而且你可以確保你每年都參賽啊嘛。而家佢話佢十二隊加埋另外會有三隊咧，係有永久嘅參賽權嘅。咁你而家淨係英超簽咗都有六隊，你六隊本身每一年打歐冠、歐聯、英格蘭嘅職位已經唔夠分。咁你咪可以確保你每一年都可以參加咯。咁同埋如果你同嗰個國內嘅聯賽脱歐嘅話，即係當然佢而家話會繼續參加啦。咁其實就算你禁止佢參加國內聯賽，其實佢都冇乜所謂㗎，因為其實國內聯賽對佢嚟講，其實可能係一個負擔多過一個謀取更多利潤嘅一件事。即係簡單啲嚟講，你利物浦對西咸頓多啲人睇，定係利物浦對馬德里體育會多啲人睇咧？即係佢哋會咁樣去計算㗎。 如果呢件事真系成事咧，即系譬如佢哋真系唔可以再踢翻佢哋本来国家嘅联赛，你觉得对嗰啲欧洲国家咧嗰个足球，特别可能年青球员啊或者球会咧嗰个影响大唔大咧？ 其实个问题就系话，你短期内就系话，咁你嗰啲中小型嘅球会，如果冇得同嗰啲大球会再喺同一个比赛嗰度踢嘅，咁佢哋嘅嗰个收益一定会大降。你想象下，如果英超冇咗嗰六间球会嘅话，咁嗰啲转播费、嗰啲赞助费即刻就会大幅缩水。咁你其实对于嗰啲中游下游嘅球会，其实系灾难性嘅影响嚟嘅。咁你变咗嗰个你即系。你除非踢職業足球，你除非踢到嗰、那個歐超聯嘅啫。如果唔係，你踢其他賽事咧，你所賺到嘅嗰個薪水都唔會好似而家咁可觀啦。定 咁嗱，歐洲足協就話，即係會喺司法啊、體育層面阻止成個歐超聯成立啦。咁就話即係嗰啲歐超聯嘅球會就會被禁止參與本土啊、歐洲同世界賽事添。其實係咪做到嘅咧？佢哋有冇呢啲咁嘅法律嘅權力啊，去做呢件事咧？ 我估佢要去做。佢即係如果喺嗰個足球內部嘅規矩入面咧，佢哋要去即係基本上佢哋嗰個執委會通過，基本上就有理據嚟到去做到嘅。咁但係係咪會僵持到嗰一步咧？咁就佢哋都唔想，因為其實簡單啲嚟講，你歐洲協冇根本除咗禁賽之外，係冇任何武器去阻止佢哋去搞呢個歐洲超級聯賽嘅。因為如果你就算去上訴去歐盟嗰啲法庭，你都要搞幾年。有牌先知嗰個結果，咁呢個佢哋基本上歐洲足協或者國際足協禁賽係唯一嘅武器去阻止佢哋咁樣做咯。咁當然佢哋都係想透過呢樣嘢嚟再拖延時間，睇下再同嗰十二間球會再去傾，睇下點樣收妥協喺嗰個歐冠歐聯嘅嗰個改革方案，盡量妥協到滿足佢哋嗰啲要求，咁希望咁樣嚟解決件事。 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釋下，即係其實而家啱啱你都提到啦，即係喺歐聯嗰度，即係啲大球會同埋歐洲足協嗰個爭持嘅地方喺邊一度咧？ 其实包括好多嘢啊嘛，即系包括其实就系讲紧你嗰、那个赛制啦，点样去进一步保障嗰啲所谓嘅最有钱嘅球队可以每年都有参赛嘅权利啦。咁你而家要联赛打到前四，即系如果系英超嘅话，咁你先至可以参赛啊嘛。咁头先都讲过啦，英超已经有六队系好想参赛，其实都已经唔够分。咁你点样可以保障到嗰啲球会每年都有参赛权，而且喺个赛制上面，当然足球或者任何竞技运动系需要一啲不可预测性嘅。咁但系你点样减少佢嘅不可预测性，令到嗰啲有钱嘅球队可以多啲，即系确保好到佢哋越嚟越大机会可以踢到即系淘汰赛啊，以至八强四强嗰啲赛事。咁呢啲就系、是。簡單啲嚟講，就係喺即係體育運動嘅嗰一個嗰個不可預測性嘅嗰個原則，同埋你要確保嗰啲大球會每年都可以參賽，同埋每年都可以有好成績嗰個原則之間嘅嗰啲糾纏緊咯，就喺度。 譬如話分錢咧，喺利潤嘅分帳方面，佢哋係個爭執喺邊度？ 利潤嘅爭執基本上就係話其實大球會咧就一定係唔想同嗰啲小球會嚟到去分錢嘅。咁變咗，如果你可能係一啲所謂老牌嘅球會，佢就俾多啲嘅利潤你，或者大聯賽嘅球會佢特別即係個獎金係特別多嘅話，咁呢個嘢就有機會可以咧，即係說服到嗰啲大球會唔去自組呢個聯賽咯。咁但係如果係一視同仁嘅，純粹係睇排名，純粹係睇呢一個本身個成績，或者係其他客觀因素，例如你即係你嗰場波多唔多人睇啊咁樣咧，咁呢啲嘢就覺得即係啲大球會覺得佢自己攞唔到佢自己應該有嗰份利潤啊嘛。 係啦，咁見到就係英國政府、法國政府，包括約翰遜啊、法國總統馬克龍都出咗聲啦。咁喺政府嘅層面，其實佢哋有冇乜嘢可以做去阻止呢個事情發生嘅咧？ 其实政府层面好难嘅，即系基本上你资本主义世界，即系自由市场挂帅，你其实你政府好难禁止佢一个赛事出现嘅，尤其是你喺欧洲嗰啲地方，你唔似美国可能会有呢即系多啲一啲即系反垄断嘅嗰啲原则。系首次，即系我英国或者欧洲，我唔系特别清楚啦。但系即系法律上面嘅武器，其实佢哋应该冇乜。佢哋僅有嘅即係道德上面同埋即係嗰個民意咯，咁但係疫症期間民意係最唔得到彰顯嘅嘛，你抗議抗爭嘅力度都會低好多噶嘛。 我想問一問咧，因為其實呢個咁嘅概念咧，即係歐洲超級聯賽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提出嘅啦，即係都提出咗好多次，咁啊呢次直情有一個名單就話呢十二隊咧就會做，即係你見到成個過程就係好似越嚟越清晰。咁其實你自己咁樣睇咧，即係其實呢一次成事機會大唔大咧？ 咁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大啦，因为你头先都有讲，其实而家连攞资金出嚟嗰个系边个，而家都已经有咗嗰、那个，佢都承认咗自己话，即系个投资银行话佢自己攞一笔， 系摩根大通啦， 系咯，嚟到去做呢一样嘢咯。咁所以其实佢有晒赛制，有晒呢一个资金，咁其实就系睇下欧洲足协肯再让多几多。咁因为你其实。你去自己搞个联赛都系有风险噶嘛？你唔知系咪真系球迷会受欢迎，你都唔肯定。喂，过多几年，如果你曼联对巴塞隆拿变咗系第八打第九嘅话，啲人仲睇唔睇噶嘛？呢一啲风险都总系存在嘅。咁所以其实我估对佢哋嚟讲最想都系欧洲足协全面跪低妥协，让晒啲力喺而家嘅嗰个制度底下，让晒多啲利益俾最有钱嗰十几间球会。咁但系如果佢哋真系争唔到自己想要嘅嘢，咁而家咪仲有一个替代方案，就系、是、自组比赛。 好，唔该晒你，李俊明，唔该晒。 系 李俊明，系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 系啊，咁啊，啱啱都听到，即系我觉得，即系而家呢样嘢咧，即系除咗话即系纯粹比赛之外咧，其实都牵涉到好多利益喺里边。而今次咧，即系其实我同意讲个讲法就系、是、个城市机会最大，除咗疫情之外咧，其实亦都包括即系所有嘢都已经铺晒出嚟。 咁因为其实而家都见到咧，就是、因为咧。是好多嘅大球会咧，而家话事嘅就系、是、嗰个老板啦。个老板咧， 佢哋係咪搞體育呢？咁好多人話係佢哋係一盤生意嚟嘅啫。佢哋抌咁多錢嚟經營一個球會，都係希望賺錢。而希望賺錢嘅時候，就自然係想即係周圍好多嘅枷鎖全部掙脱曬啦，包括歐洲足協好多嘅規矩都掙脱曬啦。咁似乎嗰個矛盾就係、是。你哋為咗賺錢，會唔會影響咗一啲球迷佢哋欣賞球賽嘅一啲嘅佢哋嘅一啲熱誠咧？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嚟喺歐洲裏邊都好大嘅爭議。 歐洲足協都有一個難題，即係如果你讓得太多俾大球會咧，中小球會肯定亦都唔會即係唔妥你。咁所以歐洲足協其實而家要睇下佢嗰個政治設位，睇下可唔可以去擺平到呢啲大細球會之間嘅利益啦。 係啊，咁而家講嘅可能係今年八月就開波啦，但係仲有得傾嘅睇嚟。 希望 好，拜拜。